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01章，而家萧静嗰一块美艳绝伦嘅面几乎就扭曲住，佢狰狞咁笑住讲： 唔好扮嘢啦，唔好以为我唔敢杀佢啊！ 说话之间，佢双手用力，长长嘅指甲就开始喺阿豆腐条颈嗰度聚拢埋嚟啦，渗出咗一丝丝嘅血痕。佢一路咁做，一边呢就挑衅咁望住我。佢又好清楚我同阿豆腐之间嘅深厚感情嘅，因此佢就攞出咗十拿九稳咁嘅姿势。豆腐呢就又嬲又惊，个声音啊断断续续咁讲： 哎呀，老陈，唔好理我，整死佢啊！ 我听到呢度，即刻喺腰里边掹出把斩刀，一步一步咁啊向住阿萧静行过去。佢个面上最初呢系得意嘅笑容。跟住佢睇到我冇停落嚟嘅意思，神情就开始紧张起上嚟啦，声音凄厉咁讲： 你唔理佢嘅死活咩？ 我啊冇出声，继续盯住佢向前行。萧静啊拖住个豆腐向后推，丝毫咁讲： 你唔系曾经讲过佢对你有大恩嘅咩？你唔通要忘恩负义？ 我啊讲。我冇打算忘恩负义，萧静，你系咪仲有痛觉嘅咧？活尸喺呢一种情况上边咧，实际上同活人咧就冇咩太大嘅区别嘅，净系因为佢仲保留咗人嘅各种感觉，所以就冇办法忍受自己一步一步腐烂嘅痛苦。我就几乎可以理解萧静点解要急于去揾个信使啊！萧静而家明显就俾我哋讲到咗痛处，佢神色一僵，个头咧第一次露出咗真正嘅可怕。佢讲： 你要做乜嘢啊？ 我讲：你已经死过一次啦，亦就系讲一般咁样嘅伤痛系唔能够令你再死嘅，不过就令你感觉到痛。你够胆喐我嘅人，我就叫你好好咁体会一下。乜嘢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家四周围就一片寂静，萧静后退咗一步，呢种情况我只能够赌噶啦。呢、这个女人呢一向系胆细嘅，我唔信喺种情况之下佢够胆直接杀咗豆腐。慢慢咁，萧静啊俾我哋逼到后退咗十几步，佢就企唔住啦。佢又讲： 陈元，算你啊狠。你将嗰啲嘢同我熄咗佢，我就放咗佢。 豆腐一听即刻急急咁讲： 哎，千祈唔好上呢条友嘅当啊！呢个女人而家身体虚弱，通灵香一熄，佢肯定会变身成为咸蛋超人嘅。到时候我哋真系玩唔过佢啊！ 话都未讲完，萧静啊擘大个口，狠狠一啖咁咬咗落个豆腐个膊头上边。哇！呢一样嘢真系一啲都唔香艳啊，因为咬人嘅时候。佢嗰个红红嘅小嘴巴里面就布满晒獠牙，更加嘅系佢直接就撕咗一块皮肉落嚟，佢个嘴角嘅泛住嗰啲咩血，喺度闹到： 收声！我迟早就要搞死你！ 豆腐俾佢咁一咬咗一啖，痛到佢两只眼都冇办法聚焦，只眼珠仔啊系咁喺度碌，但系佢就硬都撑住。呢阵时呢啲情况啊，真系有啲僵住咗啦。如果我哋先灭咗个通灵香，咁事后肯定会出现阿豆腐所讲嘅嗰个萧静呢，亦都肯定唔愿意先放人嘅，因为通灵香燃烧之下，佢嘅能力呢就大打折扣啊！一旦佢放咗豆腐，咁咪变成任由我哋宰杀，自然亦都唔放心啦。但系咁样僵持落去，亦都唔系办法。眯咗眯眼，我话讲：你将我当人质咧，将佢放咗。萧静只眼一亮，佢又讲： 好，咁你过嚟啊！ 顾文敏猛然咁扯住我只手，神情担忧咁讲： 吓，唔好咁啊，万一…… 我打断佢讲：信我咧，我冇咁易死嘅。我哋两个就系咁对视咗一阵间之后，佢就松开咗我只手，微微咁岌头讲： 我信你。 跟住我就行到咗萧静嘅旁边，不过豆腐死都唔肯，系咁讲：哎，咪过嚟啊，唔好过嚟。豆腐虽然系咁讲啫，萧静点会理咁多啊？佢就将豆腐一脚咁啊伸开，跟住伸手就向我捻过嚟。由于呢个距离啊好近，再加上咧而家萧静啊根本上唔系正常嘅人，速度啊非常之快，力大无穷，我一时之间都冇办法反抗。电光火石之间就俾佢捻住咗个喉咙，佢啊显然好满意啊，对住阿尊瑞佢哋讲： 而家你哋可以烂啦！ 豆腐就揞住条颈，咬牙切齿，一班人呢都冇退开，好似料定萧静暂时系唔会对我落手嘅。我啊心知道咁样落去都系于事无补，于是我对大家讲。唉，你哋先走啦，我会諗办法脱身㗎啦。顾大美女呢阵时就冷静咁讲： 我唔走。 萧静亦都冷笑一声，盯住顾文文讲： 如果唔系你呢个女人拦喺我哋中间，我早就得手㗎啦。哎呀，真係后悔嗰日晚上冇做一步啊，搞掂你。你哋断定我系唔敢杀佢系咪？我唔杀佢唔代表我唔能够废咗佢。 讲完佢只手指就慢慢咁移动，手指尖上边修长嘅甲子瞬间就搭咗喺我嘅一对眼皮上边。只要一用力，我只眼珠就会俾佢咁勾出嚟㗎啦。顾文文先系一窒，跟住佢就后退一步。神色呢又嬲又急，佢又讲： 嘿，萧静，佢曾经咁爱你，你又何必咁绝情呢？ 唔好同我谈情说爱，等到你好似我咁样俾人哋害死，叫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嘅时候，睇住自己个身体一日一日咁烂落去，忍受住我身体腐烂嘅痛苦，这个时候爱仲有鬼用啊！一旦我嘅身体开始发臭，开始腐烂，所有嘅人都会离我而去，成为咗人人喊打嘅过街老鼠。我要活落去，我要活得好似正常人一样活落去。 停咗一阵间，萧静啊细细声咁讲： 既然佢爱我，咁就为我付出一啲都应该噶啦。 顾文文而家就哑口无言，豆腐好嬲咁讲： 你啊，沦落到今日咁嘅地步啊，都系你自己揾翻嚟嘅。你要唔要你摸住个良心自问一下，佢有冇做过一件对你唔住嘅事啊 ？OK 啊，当初你系因为佢冇钱，你背叛佢。当然你是想为自己过得好啲，所以呢个是你的权利。我冇资格去指责你的生活，你咁鬼样冇道德，我都唔去话你啦。不过而家我可以光明正大咁闹鬼死你，你根本上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臭货，你害边个唔得啊？非是要揀一个对你掏心掏肺的人落手，你的心是咪肉生的？你想活落去冇错，冇人係想死嘅，我哋亦都冇资格去阻止你想活落去，但係如果我係你，我就算係再害其他人都绝对唔会对佢落手，因为佢係呢个世界上边唯一真心爱过你嘅人啊，你忍唔忍心啊？ 豆腐平时讲嘢从来都九唔搭八嘅，但係呢一番话就真係等我心头都震动。我成口都苦晒，相交不深嘅人只係知道我面冷心硬，又有边个能够知道我叫阿中公落炸药嘅时候嗰一种无法言喻嘅心情呢？我唔知道萧静听咗呢一番话系咩感觉，周围而家就好似死咁寂静。过咗阵间，我就察觉得到萧静只手就震咗一下，但係佢就冇回应阿豆腐。只是声音嘶哑咁讲： 我只是要佢，唔想搵你哋嘅麻烦，烂。 豆腐一口气讲完，佢仲想讲嘅，我就打断咗豆腐讲： 你哋先走先啦，呢度系我自己嘅事，我嚟了结，唔好忘记我哋嚟呢度嘅目的啊！豆腐同顾文文喺边度肯制嘅咧？我就向住砖水洗咗个眼色，砖水就心领神会，眯咗眯眼，不冷不热咁讲：希望你可以将呢件事处理干净啦。我哋如果活住嘅话，就再见。讲完之后，佢哋一人一个系咁扯住豆腐同埋顾文文落去啦。两个人啊猛咁喺度挣扎，豆腐啊更加将阿砖水嘅祖宗十八代全部请晒出嚟。无奈两个人呢系经过专门训练㗎嘛，豆腐啊点反抗得到啊。顾文文虽然身手了得，但系力上边仲系稍逊一筹，好快就喺反抗同埋谩骂嘅声入边，四个人就消失咗喺我嘅视线当中。呢阵时随住通灵香嘅远去，萧静显然亦都开始恢复啦。从佢身上传出嚟嘅嗰一阵令人难忍嘅腐尸气味，亦都开始为之收敛，都变成咗幽香。不过我啊知道，嗰个只系一种错觉嚟嘅啫。呢阵时捻住我条颈嘅绝艳美女，其实呢系一具里边已经生晒蛀虫嘅腐尸。喺呢一阵墓道里边系一片寂静。萧静就喺我耳仔边呼出咗一阵阴冷嘅气息之后，并冇咩动作。我只觉得眼前一花，大脑就好似瞬间失去咗意识咁。等到我嘅意识再恢复嘅时候，眼前已经系另一番嘅景象。呢度系一间墓室，我可以肯定之前系未嚟过嘅。墓室呢就系长方形，喺左右都各有一扇嘅拱形门。墓室周围仲可以睇到彩绘嘅壁画，只系呢一阵时我头顶上边嘅头灯咧光芒就已经好暗淡，所以就显得好晦涩不清。我拧咗拧个头，就冇睇见萧静喎，心谂唔通萧静又去咗搞啲咩鬼掩眼嘅把戏？唔通呢阵时佢又是搞出啲咁嘅假象上嚟？不过转念一谂，萧静呢必定就系担心豆腐佢哋杀个回马枪，所以呢就将我移到咗其他嘅地方，亦都应该嘅。只系怕头先咁一晕，会唔会俾阿萧静又系咁迷住咗？虽然呢我感觉只系一瞬间，但系事实上真系唔知道过咗有几耐啊！呢阵时一个人影就喺我右手边个拱门嗰度行咗出嚟，这个就系萧静啦。佢外边就罩住一件宽大嘅外套，我諗佢可能就係从我嘅装备包嗰度搵出嚟嘅。酒红色嘅头发喺昏暗嘅灯光当中就显得非常之暧昧，美艳嘅面庞就目无表情，一步一步咁向我行过嚟。下意识我退后咗一步啦，先前我俾佢擒住咗，我冇办法反抗啊。不过而家佢显然就放开咗我，就算我是拼死都不能够坐以待毙的。于是我就一边警惕起上来，一边就讲：咦，这里是什么地方来的？萧静就说：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又不懂得什么古墓的结构，我只是想找一个安静无人的地方，所以就找到这里咯。 我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萧静就话： 呢度系地鬼王嘅陵墓，我又点知道系边度啫？这个同我有咩嘢关系？ 我啊岌头咁讲：据说地鬼王嘅七盏灯当中，尸灯系可以等人哋死而复生噶噃。萧静啊沉默咗下，佢讲： 我唔信，呢度真系太匪夷所思啦。 我讲：你身上发生嘅事情仲唔够匪夷所思咩？萧静冷冷咁讲咗一声： 我何必白费呢个功夫啊？直接喺你身上落手咪仲好？ 我而家心里边就有咗个计划，于是我就讲：嗱，你杀咗我又能够顶几耐呢？撑咗一段时间之后，下一步你咪又要准备杀边个？ 发展新嘅信徒就系只能够延缓你嘅腐烂啫嘛。但系你呢一世就系咁无休止咁杀落去咩？点解你唔试一试谂个新办法啊？萧静啊，睇咗我好耐，好似系有啲心喐啦。佢讲： 生意人啊，果然识讲嘢。我就先搞死你，然后再搵个师灯唔得咩？ 我话讲，你搞死咗我之后，我亦都会复活。你话系咪啊？我复活咗之后，就肯定会阻止你，因为师灯只有一盏，你唔想你自己多一个对手系嘛？萧静呢阵时就沉默咗落嚟，似乎喺度谂紧我讲嘅嘢。我心中嘅嗰个计划呢，而家逐渐成形啦。其实呢，我呢句话亦都唔系话呃萧静嘅，就好似先前阿豆腐所讲，佢迟早仲要去害人哋。如果师灯嘅传说系真嘅话，咁就可以叫萧静重获新生，亦都算斩除咗个祸患啦。总好过佢以后不断咁继续喺度害人啦。就算师灯系冇效果，只要而家先氹住佢，到时候呢就一定有收拾佢嘅办法嘅。